好啦，第二集嘅点子生意101快闪，或者叫快闪101啦，点都好啦。又同大家见面啦，咁啊对上录嗰次都好耐咯，咁因为呢一日呢未得台长 Alex 同埋呢个大匪嘅確認之后呢，我係唔敢再录第二次，我唔知佢播唔播，可能嫌我啲水准低，咁所以一路都唔播，一路都唔播，唔知做咩。不过心里听到原来 Johnny Frog 呢佢都有几集录咗未出嘅，咁即係唔关事啦。咁佢因为个编排个问题啦，咁想睇下即係安排啲时间。咁话说啦，前几日啦，咁大飞多谢佢啦，同 Alex 啊半夜三更，即係我半夜三更两点几凌晨两点几打俾我，真係多谢佢。等我搵晚我抄返下佢两个先。今日呢其实呢主要呢有三个话题想同大家分享下嘅，咁第一个咧就话啊，其实咧原来咧响即系一个人咧，其实你有冇移民咧，同你嘅眼界有冇扩阔咧，唔系有必然关系。话说有好多啲老华侨咧，就响三藩市嗰度住嗰啲咧，就一世咧都唔会离开三藩市。基本上咧，三藩市咧，即系同大家讲啦，你广东话系可以生活到嘅。因为早年好多广东人喺嗰度啦，所以嗰边呢广东话，即係我哋而家讲緊呢啲咁嘅香港话呢，即广州话呢，绝对冇问题，完全生活到。我听任何地方接近零讲普通话。咁但係如果去到石龙溪嗰边呢，就可能会多返啲人讲普通话。因为早年呢去三藩市嘅人以嗰啲为主啦，咁同埋聚居咗咁嘛，同埋好多呢就算打去嘅话呢都係以广东啊、梅县啊、中山啊嗰啲，咁其实全部都识讲㗎啦，其实当然啦佢都讲都会讲中山话啦。But anyway, 啦咁我讲过识唔识见呢，即係嗱，其实你少咗个外语呢，就算啲人话成日移民好啦，其实我觉得外语呢必须要真係增强咗先好，因为呢其实你同冇离开过系冇分别嘅。ok, 点解我咁有咁嘅 conclusion 呢，因为话说呢我自己做嘢嗰度呢有两个大陆人，咁其实三个大陆人嘅，咁有一个就唔系经常喺度嘅。咁而嗰两个呢就已经移民咗嚟五年㗎啦。但係呢我有阵时装下佢哋睇嘅嘢呢，佢哋睇緊咩呢，都仲係睇緊啲咩央视啊，咩梅花咩唔知啲咩大陆片嘅，即係啲我唔知啲咩名啊，我即係完全我唔睇嘅，因为即係我唔係鄙视啊，因为其实我即係我叫我係鄙视，我睇 Netflix 嗰啲咁样，即係人哋制作第一人哋有创作自由啦，讲咩题材都得。佢哋讲过，你諗下以前可以咩练读嗰、那个讲个老师可以系讲佢制毒嘅，冇任何嘅一啲批判话佢啱定唔啱，因为咁大成年人，你应该有自己嘅决定，啱唔啱都好啦。咁所以我唔觉得佢哋嗰啲戏会有创意，来来去去都有啲婆婆妈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啊。讲到尾咧，就话你一定要听话，就唔好唔听家长话吓。咁而家更加添啦吓，集帝上台啦，咁更加唔使旨意，会有啲意识形态好睇嘅戏。咁所以呢佢哋局限呢都仲係睇緊呢啲，而佢哋 searching engine 呢都仲係可能用返嚟话百度啊、搜狐啊嗰类咁嘅 searching engine。咁对于佢哋嚟讲呢，会嚟话佢 search 一啲嘢呢就会少咗好多。嗱，我搞个例子，就可以有一日呢我就讨论緊个问题，就讲关于郭文贵。佢竟然话郭文贵是谁呀啊，我都唔同佢讲啊，桂文海啊，又或者一啲有个叫做啊，最近有个律师，我唔记得咗叫做黄宇啦，个仔俾呢个蒙古公安所剪咗个护照啦，出境嗰阵时去日本。咁呢啲维权律师咁更加唔知啦。咁我其实呢同佢哋讲返呢啲人呢，其实好费神事嘅。我话佢直情讲唔知嗰阵时咧，我直情系个嘴型，我喺佢面前个样咧，系我谂都几衰，系直情系擘大个口话俾佢知，吓唔系啊嘛？呢、這个咧其实对佢哋嚟讲咧，其实咧话喂，大家好似同呢个做生意有乜关系啊？啊，绝对有关系。如果你对个世界咧，你净系你出咗嚟咧，净系睇翻一啲 大陸嘅媒體嘅嘢咧，其實你對個世界認知唔多。好似我最近同佢哋交流嗰陣時咧，我就覺得佢哋好多嘢咧，佢哋唔知。例如話，我哋嗰個地方去 Google 咧，其實係10分鐘車程嘅啫。竟然在座有一個係年青人，即係30歲啦，我叫佢年青人啦，因為我大佢咁啊，都叫做呢個系統工程師，佢竟然唔知道 Google 喺邊度。哦，喂，喺 Mountain View，我哋呢度揸車10分鐘嘅啫，你竟然你咁你都唔知，咁其實對於一個人嚟講咧，個識見咧係好大影響，變咗咧佢會見少好多嘢。嗱，因為我有個 topic 咧就講緊話，我去參與咗一個基金會，一個即係啲叫funding，即係一啲 trust fund，咁佢有多投資項目，我就逐個睇，好八卦睇晒佢哋啲嘢，咁我一阵间先讲啦，咁变咗咧，你谂下啦，佢如果识见咁少嘅话咧，无论你同一啲外国人交流，你根本系讲唔到一啲人哋有兴趣，即系叫 proper issue，一啲叫咩有公共性嘅一啲主题话题，你融入唔到社会，你唔系真系去做展览会，同人哋讲第一句就话 how 咩啊？我上一次嗰个展览会有个阿姐。大陸人嚟嘅，佢竟然第一句就話：哦，how many quantity you want to order？喂，一第一句你就賣牙，哇！即係好似啲男女搞嘢咁樣，第一嘢就嚇、啊、就禮啦，唔會噶嘛，你做啲前奏噶嘛，例如話同人哋講下天氣啊，同我講下，例如一定有啲話題講到噶，例如話哇好乾你呢度係咪啊？即係例如話你喺 Las Vegas 開展覽會嘅話，你話哇好乾好熱啊，哇！头先我食咗3条雪条，我都忍唔住。咁人哋觉得有啲笑一笑，跟住啊系呢，大家一定会遇到嘅嘢。咁呢啲佢哋系缺少嘅，所以点解我成日都讲话嚟外国做展览会，见到佢哋好多时就系话，举步维艰，就系斗价钱，亦都冇创意。讲翻郭文贵嘅嗰单 case 啊，佢哋缺乏资讯嘅程度，我谂大家都知道郭文贵嗰、那个。火红可以去到咁样，我谂佢系中共历史以来第一个可以咁样指名道姓话一啲官员嘅罪行嘅人，或者 whatever 啊，即系讨批评咁嘅人。即系之前有咁，同埋佢受到嗰个嘅讨论同埋嘅热烈咧，佢有啲之前嗰啲咁嘅hit rate 咧，即系 YouTube 咧，几十万嘅。即系你作为一个海外华人，你又冇翻，唔需要翻墙之下，你都唔去睇，亦都唔留意呢啲嘢，你仲系生活喺你自己个 comfort zone 嗰度，其实系一种悲剧，亦都系好难逃离下一代，即系逃离厄运。有件小事喺嗰度发生咗，其实我有少少今次去嗰度咧，有少少寄人篱下嘅。不过咧，我都忍唔住都要讲，就系乜嘢咧？话说咧，我哋嗰度咧，因为啲 office 咧就比较分，即系好多细 office 组合一齐，咁咧啲门好得意嘅，向外开嘅，变咗个走廊。你一开一道门嘅话咧，间屋你即系如果间 office 咧开一道门咧，个出边咧就会系会 block 住咗某啲 area，即系人哋过得冇咁好嘅。咁而其实都几通爽嘅，打开咗之后呢，其实呢，嗰个类似一啲呢，以前呢，有啲香港嗰啲屋村呢，好似个井字咁嘅，中间系个天井嚟嘅。咁你打开之后呢，咁就其实可以望到中间嘅天井。咁我哋嗰度种咗几棵树，仲好靓添，咁真系好靓嘅，即系啱啱呢排落紧红叶。喺个咁嘅情况之下，咁佢哋，我有几次我发觉佢哋成日部道门打开，直到有一日。我见到一个外国女人，我叫鬼婆啦，唔使咁政治正确噶啦。见到鬼婆行过嗰时，见到道门开咗，个头个样皱一皱眉，其实几衰下嘅。我即刻就去闩翻道门，我话喂，其实咧，我哋可以搵份发泡胶摄住响个门罅位，咁就开到啲风，又冲到风咯。咁同埋因为你咁打开道门咧，其实系几影响人嘅。佢哋系真系冇呢种咩，即系。唔 alert 到有咁嘅问题，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话，我亦都留意咗啲小动作就嚟咩咧？有啲 FedEx 啊送嘢嚟咧，佢同人哋系冇交流嘅，呢啲即系你佢哋可能真系习惯咗唔交流。例如话送完嘢之后俾咗咧，你都同人哋讲声 hi 拜拜。所以佢哋木轮咧系有点，即系有啲问题，有时同鬼佬。 我就唔係㗎啦，即係我如果我代表咗呢个 office 里面嘅人呢，我出到去就老虎蟹见到鬼又好阿叉好，因为其实直谷係好多阿叉嘅，咁啊你见到人哋话你讲声早晨囉，晏昼咪讲声 hi 咁啊讲下嘢咁倾下偈咁啊，可能你当我功利啲啊，有机会人哋都可能有啲生意会啊，你做啲咩㗎，我做呢啲㗎，哦好啊，当我諗起嘅话会搵你啊。咁其实呢种系一种你再当一种礼貌好到都好啦，都要有。但佢哋好奇怪，佢哋真系冇呢招。佢哋觉得，你帮衬你帮衬，你唔帮衬算嗰啲，我用价钱嚟平你。嗱，其实从一个国民贵咁啊，我睇得出咧，其实香港人某程度上咧都有啲优势嘅。咁当然啦，要睇下你本身自己系咪一个宅男，或者系一个唔善于社交嘅人。如果唔系嘅话咧，咁我谂就算你喺香港都系有问题嘅。咁另外啦，仲佢哋嘅唔理嗰个时事嘅程度咧，系例如去到边咧，再举多个例子，就系、是、浙江拆教堂。咁呢样嘢，我谂你香港讲嘅话咧，全部人都知嘅。就唯独佢哋话吓，我冇听过、啊，有呢啲事情发生咩？我话唔系啊嘛，呢啲你我跟住我即刻喺个 YouTube 度打俾佢睇，浙江都未打教堂两个字，佢应该拆教堂出埋嚟咯。咁。我话你睇下，即系我谂佢嘅心谂咯，会啦，你哋呢啲外国势力，梗系喺度啊说三道四，梗系造假噶啦，吓荷里活 CG、美帝 CG 做出嚟噶嘛，即系佢哋可能甚至会咁，佢哋嘅心态咧，仲系一种咧，我要保护个主旨。你讲习近平啱就唔得噶啦，佢问我，我话其实点解习近平唔可以批评咧？一个人有错有啱都好，系嘛？如果我批评错咗嘅话，你如果我真系坐得好紧要嘅话，你用道理嚟说服我，而唔系话唔俾我讲。而家佢哋系自己好乖地唔讲，咁所以都其实都几悲哀，亦都可以赞下嘅。赞啲咩呢？共产党真系做得好叻，细路。even 呢啲咁人出咗嚟嘅话，其实佢哋仲系效忠于党，效忠于国家。咁呢样嘢真系，真系点到你唔服？即系点解你又真系要服呢？我真系唔系好服。但系就冇办法，呢个事实嚟。好啦，咁啊讲完呢个咁嘅题目咧，咁啊因为喺湾区呢度咧，咁其实咧我就装咗个 app 嘅，咁啊周围抄下有冇啲展览会啊，咁啊讲讲我睇啲咩啦，咁啊未讲个基金会投资会之前咧，咁啊讲一讲我去呢个睇个美国车展啦，咁啊相当过瘾嘅。咁啊，入到好似嘉年华会咁啊，都几开心嘅。咁其实佢似散货场啊。咁啊，只不过就系话佢卖嘅就汽车咁解啫。咁啊，所有牌子都有齐噶啦。咁啊，当然啦，亦都睇咗好多 concept car 啦。例如话有一架呢个本田同埋丰田都有做嘅 fuel cell car， 即系一啲叫行氢气嘅，咁啊跟住我谂大家要睇，如果有大家中意车嘅人应该见过，咁我今次终于见到个真身啦，咁康达同咩都有出噶啦。不过Tesla 嘅老细咧，据闻咧就对呢个咁嘅科技咧就觉得系好白痴嘅，因为咧佢而家已经做紧，我谂大家有睇啦发布会。嗰架Tesla 嘅跑车咧，系可以行到1000 kilo， 基本上去 Los Angeles 系唔需要插电。OK， 咁系非常非常之恐怖的一个数字嚟嘅。咁啊，其实你，我觉得就算中途有一个插电位，我觉得都唔过分。因为真系其实揸一半，你真系起码你揸呢个咁长途咯。我试过揸佢就7-8个钟，咁仲要7-8个钟呢个咁快嘅时速咧，中间我食咗张高票，吓罚咗我$450，因为佢行出系85 mile， 咁大家自己算翻啦。咁我嗰日应该行咗115 mile 到啦，超咗几多啊？超过30。咁啊，抵死嘅，其实都真系抵死。不过罚$450，我都觉得抵死嘅。咁啊，美国冇嘢嘅，你只要肯俾翻个罚款啊，跟住佢都公道嘅，即系你唔好争佢钱。咁同埋街嘅差人唔多，咁所以大家执生啊，即系如果你揸车嘅话， 因为佢相信你为主，美国人系做呢样嘢就相信你。你报啲嘢咧，有阵时你觉得好似好傻咁样，咁即系例如好似啲人，你以前细个听到啦，呢度买衫你真系可以，买完之后着咗之后，跟住还翻退翻俾佢，佢真系照收嘅。咁因为佢，你话佢制度好，你信好傻好点都好啦，佢呢个就系美国。咁呢个同香港好唔同，所以佢嚟到香港好多美国人嚟到咧，好唔习惯嘅。吓唔系啊嘛，明明呢件货系有问题嘅。嗱，我当年我试过啊，香港我帮一间卖专业电脑嘅公司买10000几蚊一台嘅 PC， 即系如呢啲机喺黄金砌5000蚊搞掂噶啦，我10000几蚊、13000蚊定几多钱一台机，喺台湾运到嚟香港，竟然21台里面有6台系一开机烧机嘅，嗰、那个台湾公司竟然叫我寄翻去台湾整，仲要我俾埋运费。咁而当然啦，我开张单嗰个系同香港开单啦，但佢哋觉得呢啲唔系佢哋嘅责任。咁当然啦，以人帮衬啦呢啲，我就但系我可想而知咧，香港对嗰个消费者嘅权益咧，其实都几唔啱嘅。咁即系当然同美国比啦吓，美国你话咪过一头咧，咁两睇啦，因为佢哋始终都系有个 honor system， 我信你。OK， 啲取决咁其实节省咗好多成本嘅某方面啊，即系你话有阵时有啲，即系你话你啲嚟话罪案少咗嘅，咁其实少咗警察嘅嘅消费度，即系洗费度，唔同香港啊嘛，香港抖音咁细，几廿万个警察系咪先？即系唔系咁几个警察，总之香港全即系世界数一数二高嘅嗰个警察，但系即系警察比例啊，但系香港嘅犯罪率好低嘅。但系竟然有咁多警察，咁当然大家明白㗎啦，呢啲系一种维稳啊，吓开单稳食嘅啫，呢班高层。anyway， 咁啊讲翻我想讲嘅主题啦，讲完车啊，一阵同大家讲考车牌啦，咁我有啲联想嘅，咁啊嗱，我讲讲啦，另外咧就讲美国同埋大陆，因为香港我就未试过去呢啲咁嘅风投公司嘅一种咁嘅叫咩？佢呢种叫做年会啊，quarter， 即系一个一季一季。咁今次咧，我好讲讲美国呢个会先啦。咁我好庆幸地咧，我有个朋友咧，原来投资咗呢个基金咧就20年噶啦。咁啊啲唔系上咗岸呢啲系即系超级，我谂半超级富豪啦吓。咁啊佢个妈嚟美国，咁就即系嗰间基金公司当然系请佢廿年，佢今年第一次嚟听呢、這个嘅，咁而佢话其实佢喺大 gas 嘅，咁我去到，咁啊当然喺一个喺三藩市一个湾个海湾度啦，咁一个叫黑半碑嘅地方，一间5星级酒店搞嘅，包埋晏昼我哋呢啲咩 cheap 精，梗系食埋个晏啦，系咪先？咁啊话说啦，呢间嘅投资。公司咧嘅基金公司咧，出嘅手筆好重啦。第一就係話，有啲好靚嘅我叫外套，即係隔面外套。而呢個係一個我未聽過，但係我啲朋友睇完之後，哇！美國大品牌嘅一個高級品牌嘅一個後面再當然要黐翻嗰個 logo 啦。好靓嘅，即系靓嘅，你日日愿意着嘅一啲外套啦。咁啊，原来咧系 souvenir 嚟嘅。咁我见到一堆堆喺度，咁我即系立咗件，跟问佢 souvenir 啊。咁跟住系啊，咁跟住我攞啦。其实我有啲即系跟住我即刻会同我朋友讲，佢话 true， 所以我朋友都有攞，即系实在太好着，太舒服，同埋啲质地真系超级靓，即系可想而知呢间基金公司嘅使费系几多。咁未讲咁啊，不如讲下佢呢间公司投资咗啲乜嘢公司咁巴闭啦。咁佢投资咗咧Uber 啦，投资咗 Tesla 啦，同埋而家 SpaceX 啦。咁啊，另外有啲可能大家都未听过嘅，我唔讲啦。咁我举两个例子啦。咁今次咧，佢请咗两个投资咗嘅公司嘅 owner 嚟讲佢哋呢个咁嘅 products， 一个咧就系、是、啊名我真系唔记得咗啊，因为其实有本嘢嘅，不过懒得抄出嚟睇嘅。咁一个咧就讲一个系软件先嘅，咁嗰个咧就系讲一个分享网站。咁而系俾咩用咧？咁其实咧，我谂有啲人可能甚至乎用过，听我咁形容嘅话，就系咩咧？话说呢个嘅始创人咧，就几年前咧就做咗啲音乐出嚟，摆上 YouTube。 佢话哇，几万个 view， 原来换嚟系几多少两嚿水定唔知几多少钱，好少钱嘅收入广告费。于是咧，佢的起心肝自己做咗个网站，而呢个网站咧就系、是、个计法咧就话一蚊睇一次。你以为我出咗嚟之后咧，你要做一啲好好嘅节目吸引人睇啦。咁佢平均咧，佢有一啲制作者咧，每个月咧系可以搵到几千蚊甚至几万蚊美金一个月嘅。嗰、那个即系话嗰个 return 系非常非常之唔错。啱啱搵到本书啦，咁可以同大家讲个名啊。我都系串俾大家听，因为我啲发音啊，就惊大家分搵唔到。anyway， 咁。而佢呢个咁嘅做出嚟个平台呢，就令到呢好多人可以赖嘢为生啦。其实包括咩呢，一啲作曲家啦，例如话做魔术啦，又或者教书啦，补习啊呢类呢，全部可以 through 呢个平台，咪解决咗收钱问题囉，係直接收嘅。咁佢收几多呢，佢好似唔收 3% 系 for 呢个咁嘅嘅收费，例如话我100蚊嘅话我收返3蚊嘅啫。咁相当之合理嘅。听到我揭緊声啦，咁其实我搵緊佢嗰个名嘅。咁佢呢个基金呢就分两种啦，一种叫 growth 啦，一种叫做呢种叫做叫啊 sorry 啊，嗰个叫做 startup 啦，即係开始起步嘅。咁而呢间咁嘅音乐 share 嘅网站呢啊都仲未揾到。好啦，唔好阻大家时间啦，唔好话揾出嚟啦。anyway， 咁另外呢仲有啦，仲有一间好出名嘅叫 Unity， 如果有打开机嘅知道 Unity 系咩啦，都为佢哋有份投资。咁咁嗰间公司呢，咁到而家呢都有都值返个市值呀，都差唔多1亿美金㗎啦。咁另外一间我觉得仲劲嘅叫睇先。佢而家市值嘅讲紧系3.5亿美金嘅，嗰阵做咩咧？其实佢系好简单，因为美国啲屋咧就木造嘅，大部分都系。咁你放心，佢哋做出嚟嘅架构咧，佢哋好多科学家咧研究呢啲木点样放嘅支撑咧，比用石头更稳固，即系或者甚至会唔会差得过佢啦，系咪？或者系差唔多啦。咁点解要木头咧？因为美国因为有地震，咁所以咧就唔方便用石屎。OK， 咁因为木可以做到一某程度上可以做到一啲防射咗个力度防震嘅一啲嘢。而家呢个世界硬碰硬系冇用嘅。咁而呢间公司咧做咩咧？佢就做一啲例如话佢哋有啲设计师，例如我有一个屋嘅设计，木屋设计。咁咧，因为美国住 house 噶嘛，咁咧佢设计咗外形之后咧，咁就根据啲嚟讲咧，就做到好似积木咁样，做晒一个个。框架出嚟，然之后呢你去到现场呢啵。咁佢最快呢平均下应该讲用19日就起到一间屋㗎啦。嗱，美国嘅人工呢嗰、那个即係嗰啲装修工人呢係好高人工嘅。至于喺美国呢涉及到人工嘅话就好贵㗎。嗱，讲个例子啊。Amazon 咧，佢为咗解决呢、这个物流咧，佢就请一啲人咧就做 part time， 其实唔系 part time， 其实好似 Uber 嘅概念系咩咧？你揸翻自己架车，你帮我去送嘢啦，但系佢好严格嘅，佢要咧考勤制度做得好好嘅。如果你做得唔好嘅话咧，佢永不炒咗你就永不劳动你噶啦。咁但系咧有咁有失入边又得嘅，因为咧佢一个钟头咧就18个钟，咁咧。$18一个钟，咁而一日咧可以最多可以做10个钟，咁即系换言之咧，一日最多系可以赚到$180，$180你咪计咯，即系大约1000多蚊港纸到。咁呢样嘢唔系正，最正系咩咧？最正佢系包埋一个叫咩401K 嘅，401K 咧其实就系一个叫类似香港嘅公积金嘅嘢，即系话叫你供$1。Amazon 就会帮你供$2。OK， 咁再者就话，如果你做得好嘅话咧，佢会俾将你变为有埋医疗保险，因为美国医保系非常非常之贵嘅。咁可想而知咧，咁即系话仲有，如果 你做一日最一个礼拜最多做四日嘅啫。如果你做多过四日咧，佢就真系要赶嘅话咧，就要你嘅话咧，佢会俾 1.5 个 pay 嘅，即系话18蚊变咗26蚊，啱唔啱先？九廿七蚊啦，系非常之好嘅一个唔错嘅一个时薪嚟噶啦。吓，当然因为你冇咩技能嘅咋，你揸车嘅咋。你真係可以揸自己架丰田啊 ,Corolla 啊，揸架 Tesla 去乜都得㗎，你可以送货。只要孭返件呢、這个衫就得㗎。咁呢个係即係可想而知，因为涉及到人工嘢呢就超级贵。但係咁喎，如果嗰样嘢係大量生产嘅呢就唔值钱㗎啦。我都话啱啱搵咗啲 Outlet 买咗啲牛仔裤，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啦 ,Levi's 501, 可以卖緊係特价就紧19.99，咁连埋税得21蚊度，咁即系话200蚊都唔使买一条以前吓、经典牛仔裤，咁即系一啲做咗嘅嘢，佢哋唔值钱。咁好啦，咁我讲翻呢间 GM 公司啦，咁啊，所以咧呢间咁嘅木厂咧，到而家咧已经值咗3亿几咧，其实咧系非常之睇好佢嘅。咁同埋咧呢类咁嘅生产咧，嚟紧咧佢将会大规模到咧，就甚至乎可以供去欧洲一啲需要起 house 嘅地方。咁所以呢间公司咧嚟紧，我会留意佢将会变得好大嘅。串法就系 KATERRA， 咁大家自己攞支笔咁啊，唔知道就卷翻个 YouTube 上去前面听我点串啊呢个字啦。咁啊睇下佢。嗰、那个规模会系点，即系会唔会如我所料啊，越做越大啦吓。咁 就试下搵唔搵翻先。啊，个音乐平台都仲搵唔翻，唔紧要。咁啊，咁我讲下啦，嗱，有咩分？仲有讲埋啲人啦，讲埋啲人啦嘅质素啦。现场除咗系衣冠楚楚之外咧，真系 A 班系一啲真系。唉，真系唔好介意，真系种族歧视咁话，系真系优等嘅白人。头先我讲咁靓嘅衫咧，系我呢啲咁嘅小龙 DNA 黄皮肤先走去摊嚟着。原来好多嗰啲与会者系冇攞，因为我临走我见到系剩咗好多好多人度。即系我保证，如果呢个咁嘅展呢、這个会系响大陆开，我啱啱同你讲个大陆啊，我讲个香港先。咁咧就啲人咧问啲问题咧系好刁钻嘅，而嗰班咁嘅 founder， 即系头先讲嗰啲公司，即系被投资嘅人，又或者呢间 game 公司咧，啲人要一字排开最后尾嗰时咧走出嚟，然之后俾你哋逐个逐个问一啲好专业嘅问题。咁当然啦，因为其实佢哋有啲嘢咧涉及到太深奥嘅一啲金融嘅 term 啦，我就唔系呢行嘅，所以我都听明七成嘅啫。咁啊，都要好专心，同埋佢冇有啲人冇咪呢，变咗我听唔到佢讲乜，同埋因为我冇乜兴趣，食完饭就眼瞓啦。咁啊，可想然知嗰个人哋点解会有啲咁嘅初创公司，好似头先讲嗰个音乐嗰个平台咁样，其实是一个 concept 咋嘛。而因为佢有知识一啲版权嘅一啲嘅保护呢，所以令到点解佢哋嘅软件或者科技业呢可以百花齐放，可以更加好更加可以做得更好，而因为佢哋有保障。咁啊大陆啦，反观啦，咁我试过睇过一两个啦，自己都参与过做啲 road show。第一啲人好短视，人哋佢哋大陆啲人呢就最好呢就今日投资就听日有回报。佢就唔会同你讲咩环保啊社会企理念啊，冇嘅。亦都唔讲啲咩保障咩版权啊，冇啊，最紧你帮我搵到钱。亦都讲返啦，如果有我嗰日咁嘅餐，即係个聚餐嘅话，你走埋嚟即係我諗佢哋第一件事食完我諗佢就走咗㗎喇。因为我哋嗰次喺美国个会呢就係食完之后先开始嘅。咁讲我食嘢嗰度啦，咁少少头又话赤开少少啦。咁大会就安排咗每一台呢一个基金经理坐喺度。而香港嘅基金经理呢，谂唔嚟你都见过㗎啦，咁可能有啲啊，或者基金可能喺嗰啲保险公司做埋基金嗰啲咁样，讲真即係知识水准唔敢讲话高唔高啦，咁但係坐喺我个台嗰个男仔呢，中国人嚟嘅，咁我觉得佢应该屋企有啲钱，咁因为佢可以去到呢、這个 MIT 读呢、這个即係麻省理工。去读到嗰、那个retail technology， 即係零售嘅科技学 咁我都同佢交流咗啲，因为我自己都系呢行啦。咁啊，同佢讲咗，分享咗大陆唔系鸡都用微支付啊，系乞衣都用微支付。佢听完佢都话唔系啊嘛，乌咗嘴佢咯。咁我讲话因为门槛好低，因为只需要 QR code 啫。咁大家交流咗啲嘢。咁我虽然知咧，即系入得佢去做佢哋啲基金经理咧，或者做啲 associate 咧，本身嚟讲啲有翻咁上下。佢呢个男仔好后生又靓仔咁样吓，MIT 毕业，哇天之骄子啦，都唔止。跟住去咗我听到佢去咗应该系咗 Morgan。系啦，去咗 Morgan Stanley 做呢个基金，做呢、這个呢、這个分析师。咁与会嘅人啦，咁啊讲就咁大致上咁样啦，即系质素系好高嘅，问嘅问题好有水准啊咁样啦。咁啊调翻转大陆嗰啲就我自己我试试个主持嗰啲咧，咁啊问啲问题咧，即系都无知，我内容我唔记得啦。咁啊而当然啦，个食相个卖相更加添啦，即系人哋个嗰边即系啲卖相好嘅，呢度咧就唔系个个都煲住烟啊咁样，然之后好似啲地踎酒窖咁，可能我去地方比较差啲啦。如果上海嘅话，可能会好少少，但系同埋好多时咧，大陆好多呢啲咁嘅 show 咧，好多都系滥竽充数，唔够人嘅话咧，佢搵啲妹坐喺度，其实根本嗰啲系假嘅。OK， 咁如果你问下啲朋友就知道啦。当然啦，如果嗰只系一啲热炒股嘅，咁即系个个都想认购嘅，或者个个都想投资个基金度嘅，就系坚噶啦。咁但系今次我见到呢个咧，咁真系一啲好，即系都即系对我嚟讲啊，一个叫大开眼界。另外啦，咁啊讲开，头先讲话对科技嘅一种尊重咧，咁啊令我谂起一样嘢啦。咁啊咩咧？就之前几个月发生一件事咧，我想讲嘅，因为嗰阵时我冇时间开咪。咁啊，关于地铁咧，就攞抄咗人哋一个 app 啦。人哋几十万都唔俾，就宁愿搵人写一个千几万嘅 app。咁我都唔知点解啦吓。咁就叫廉政公署问一问，地铁点解会咁样俾个千几万而唔俾个几十万啊？咁啊，将个人哋嘅 concept 就抄咗之后，就搵间千几万嘅写嘅，你讲好奇怪。咁啊，其实地铁咧都唔系第一日噶啦，咁做噶啦。咁咧，話説咧，我都領個嘢。咁咧，當年咧，佢就叫咗細佬咧做 presentation 啦，就做咗5次，好記得嘅。咁而呢5次咧，睇完之後咧，就攞曬啲 concept 之後咧，就叫另外一間去做。咁我就發咗誓，跟住同都淨同我啲採購部講，以後唔好再叫我報價。佢聽完之後都呆咗，因為冇人，我諗呢個歷史上都冇人夠膽同地鐵講呢句咁嘅説話。咁啊，当年嘅拍档啦，都同我讲过，我赞成你啊。做人咧要有啲格嘅，同埋咧，你杀咗呢个咁嘅客，你俾多啲时间去其他客好客度，呢啲客唔做都冇所谓，因为佢如果可以咁样去思想受受嘅话咧，其实都冇咩值得留恋。因为嗰阵时因为我输俾嗰个对手咧。系冇任何做呢样嘢嘅记录，而我哋嗰阵时嘅案例已经多到写噶啦，我哋都仲要输俾佢。咁我问佢价钱，我点解会输俾佢啊？佢话唔讲得，哦，点会唔讲得啊？唔系我哋唔讲我，你唔讲我价钱都得，你话波知我输咩啊？等我改进咯，下次再投标啊，我唔会讲嘅。吓、啊，你想偏袒佢啊？诶、咁得啦，以后唔好叫我报价啦，拜拜。咁即系呢个其实可以睇得出咧，香港嘅大企业。是几个唔保护一啲小企业呢，所以香港好难有机会出到头去做到科技。另外一啲啦，当然啦，最近啦做磁能线同埋嗰个咖啡机嗰个扑街兄弟呢，最近又搞咗另外一啲嘢啦，又写 app 啊又成啦，又想呃钱啦。咁其实呢啲咁嘅人真係拖累到香港，其实唔会再有人信香港呢个 brand， 即係我觉得系其实几可悲嘅，呢个亦都我谂即系提回归之后咧，你话要我赖嘅话，我都会赖噶啦。包括乜嘢咧？好似之前阿里巴巴都试过啦，抄香港一间 Apps 公司嚟到香港，嗰个傻嘅香港老板就见到阿里巴巴，哇正啊，即系乜都同佢讲晒，底裤都俾佢睇埋，结果我翻去之后99%嘅个 app。 咁啊，拜拜。咁啊，当然啦，我所以点解我咁憎马云呢，即係你唔好喺我面前扮即係呢个为道之士，你真係冇资格讲。即係有啲人当然会话啦，喂，佢唔可以点做啊，如果俾我系佢，将呢啲人全部唔炒你，将你哋啲奖金本来 hold 住呢，或者嗰啲 option 嗰啲花红呢扣起佢囉，赔返俾间公司。我马云我赔多十倍，赔200万，我赔多2000万俾你啦。对佢嚟讲钱唔系问题啦。即係我唔好明白，即係好似佢呀成龙嗰啲咁呢，已经咁有钱啦，点解唔做返啲好事呢？呢啲淨係扑街嚟嘅。所以呢大陆好多大陆朋友呢，我喺微信见到佢哋呢好崇拜马云。即係呢个即係好明显地呢，我哋真根本呢就两种人嚟。我哋对价值观系有要求。而佢哋嘅价值观就係话搵到钱就系叻仔。我唔理你点搵。如果你讲马云有问题嘅话呢，佢嘿美国佬都系咁啦。即係又用呢啲嘅叫偷换概念。咁所以就其实就嘥 Q 气嘅就同佢。好啦，將一个话题同大家讲分享一下呢。咁话说啦，咁其实听日录緊音嗰阵时呢，就听日呢就考车牌。咁考笔试 ,okay,written test 啦，佢有个叫做咩 ,D, 睇先啦，我睇返个网站先。个网站我叫 sample 嘅，咁俾你考嘅。okay, 死啦，搵唔到添。okay,DMV,okay。咁啊 ,DMV 一个部门啦，咁你要考牌，咁佢网上可以俾你练考试，咁有多啲模拟试题俾你，咁呢啲系坚嘅。咁我点解话从呢个考试呢睇到美国会强大呢，因为其实我见到佢好多啲问题呢系好聪明嘅。佢唔会同你讲话一啲好低能嘅问题，因为我都考过香港啲试啦，其实有啲试呢香港嗰啲咁呢，例如考船咁啦，如果考个船主大解牌应该知啦，系一啲好低能嘅，即系死记死背题目嘅。而呢啲呢其实你真系可以思考嘅。其中一个问题啊，好简单嘅啫，当你架车 ,ok, 向上 uphill 啦，佢话叫咁，而系冇嗰个 curb, 即系叫路边个路即系冇嗰个行人路嗰个肩，即系冇突起嗰个头啦，你停车之后你个辘应该系转左定转右。嗱呢条题目某程度上呢系已经有几个样嘢问咗你啦。如果有个系咪叫路肩，即系嗰个将之右佢嗰个行人路嗰个突起咗个位呢，同马路凹咗去㗎嘛，行人路突起㗎嘛，咁冇咗嗰个坑，即系嗰个高咗个位，咁应该点呢？嗱，第一，因为美国系左睇嘅，咁即系话如果你 uphill 嘅话，你系右上左落 ，OK， 咁即系话你架车喺右手边。如果有嗰个路肩嘅话咧，好明显啦，你个辘咧系要转去左边。咁如果架车一碌落去冇咗个 brake 嘅话，佢就会向右停，撞到个路肩就停低咗。当然啦，呢个答案佢唔会直接问你，而佢兜一个圈，少少圈去问你，而令到你。去咁当然呢个答案最后咩系向右啦，咁跟住你咪去幻想到成个 picture 囉。咁我觉得呢啲呢我成日都喺度諗，如果香港教育制度系好似呢啲咁嘅考试，系一啲咁，我觉得系有智慧。当然啦，呢、这个唔算好有智慧㗎啦。如果你试下考下 Google 啊，考下一啲大公司呢，根本上佢会有一啲问题问你呢是好抵死嘅。咁当然我冇呢啲试卷喺度啦，我之前睇过咁冇记得咁点啦。咁但係可想而知呢，佢哋未必会问你咩学历啊，学历唔系佢哋唯一考虑嘅嘢，佢最要你嘅智慧。而佢里面嗰个筛选制度好恐怖㗎，咁即係话如果你一唔得嘅话呢，咁你就会俾人淘汰。咁讲返呢度啦，所以我觉得一个国家如果你是靠死记烂背去考试的话呢，其实我觉得不会有未来的。你只会一个个 copycat 走出来。而他们讲的教育是多元，同埋呢他要不可以啲细路如果礼拜五有功课的话，那个学生是可以投诉那个老师。 系咪几好笑咧？吓、啊，真事嚟噶。佢哋觉得呢个细路唔应该净系喺度背书，唔应该净系喺度对住书本，你应该走出去。佢哋所以成日要做好多报告嚟话整嘢、整饼啊，做啲支支出出咁样。咁咧系令到一个人咧系好平均。咁我讲一件即系个小事俾大家听下啦。我朋友间学校咧就。个仔间学校咧系一间传统嘅湾区嚟讲叫名校嚟嘅，有少似香港啲咩华人啊、黄人啊、喇沙拔萃嗰啲咁样啦。咁咧就里边咧就结果咧就里面咧冇晒白人，亦都冇黑人，更加唔好讲点啦，就变咗咧全部都系印度人同埋中国人，即系亚洲人或者啲台湾啊、香港人。咁啊，其实唔多嘅香港人啊，好实实啦。咁台湾同埋大陆为主，咁再加埋呢个印度人啦，印度人系一个好大嘅一个 portion 嚟。咁喺嗰度呢你会发觉呢咁占咗咁大比例之后呢，最近呢间 high school 竟然取消咗一个好重要嘅活动，就係咩呢 ?football。我讲嘅 football 唔系香港嘅 soccer， 唔系讲足球啊，系美式足球。美式足球代表咗咩啊？体力同埋一种坚毅勇敢啊嘅一种嘅象征。因为你玩得呢啲嘅话，就要大大只只啊，哇，又冲又撞咁样。咁而冇咗取消咗呢个球队嘅话，即系代表咗呢个学校冇人唔够人踢呢啲嘢。可想而知，即系你会谂到个文化差异，就系话中国人梗系话唔好冒险啊，玩呢啲咁嘅嘢。但系鬼唔系嘅，鬼系觉得冇所谓啦，冒险咪咪去咯。你咁大嘅人，所以咧，我记得我好后生嗰阵时咧，我自己孭住个背囊客游欧洲嗰阵时咧，即系瞓火车站嗰个年代，我系见到好多欧洲啊，甚至乎日本同埋韩国嘅单人匹马旅行。你话超多数男仔，对唔住。我途中见到两三个日本同埋韩国嘅女仔系自己一个去旅行嘅，咁其实你要谂下咯，点解唯独我哋吓呢个黄皮肤嘅中国人或者香港人或者台湾人，相对系冇咁好嘅创意同埋勇敢勇气咧？呢、这个系几呢、这个、系我思考咗呢几十年，我自己都觉得系都可以开始都叫盖棺定论噶啦。你因为你唔肯去尝试一啲新嘢，你唔肯去冒险嘅话呢，就永远唔会有新嘢出现，你结果就墨守成规。做咩呢？变咗好有钱嘅，因为你有业主做业主囉，炒楼囉，係囉，炒股票囉，叻㗎呢啲。但係就对即係有冇做到啲新嘢呢？咁而美国之所以咁强大，有咁多发明，有咁多可以叫做话语权，军事咁强大，系嘛？咁你谂下啦，1950几年已经飞咗上太上月球啦，而家中国先至话上紧去，系咪先？都仲未登陆添。咁你谂下啦，人哋已经系神早做好咗啲咁嘢，佢哋我谂我估下，佢哋背后有啲科技已经系先进到嚟吓死你，不过唔攞出嚟。最近唔知大家有冇睇啊？嗰、那个 Boston 嗰个叫Boston Dynamic 啦，你上 YouTube 搜一搜啊，嗰个机械人而家可以做咩啊？可以踎喺度跳栏。早几年佢仲用柴油，即係用油渣发电嗰时整等声，但係而家用电㗎啦，好静㗎啦。咁跳佢已经可以跳楼级啊，跟住上到最顶个楼级呢，跟住打埋个后空返企喺度添。几恐怖其实都呢啲嘢。咁从一个考车牌，我可以睇到呢佢哋嗰个点解呢个国家可以短短呢几十年呢百几年啦，可以强大得咁紧要啦。咁啊，嚟緊呢过两日呢就感恩节。咁啊，补多少少俾大家啦，题目冇写嘅。点解有感恩节啦，都写返啦，补返啦。感恩节原来呢话说呢，当年英国同法国呢，嗱朋友话俾我知㗎，如果网友有更正嘅话，随便喺个 YouTube 度更正返我啊，等我学返嘢。咁 暫時知道朋友同我講就話喺法國同埋英國嘅人咧，就將一啲異見人士就驅逐離開佢，佢哋嘅英國或者法國。咁咧，而咧就用啲船拱佢出海，其實等佢自生自滅嘅諗住。啊，但係你唔好理，收尾咧狗屎撞馬棍，咁啊去到美國東岸就俾佢 land 咗。哦，咁你 land 咗之後，咁於是咧。佢第一个 land 嘅地方咧，就叫咩咧？叫 New England 啊，就叫新英伦。所以咧，我唔知系咪咁译啊，中文 New England。咁而 land 呢个地方，所以就叫 New England 啦。而当地嘅土著咧，就救咗佢哋啦。咁啊，因为佢哋好肚饿，上船嗰时，即系落上岸嗰时，咁啊，俾佢哋食嘢，请佢食嘢，而请佢食咩咧？火鸡。咁所以点解而家咧？Thanksgiving 咧，美国人好重视，好重视嘅。咁我呢两日呢其实呢礼拜四就係 Thanksgiving 啦。咁今日我录音呢日呢礼拜一嚟嘅。咁其实呢成个湾区已经少咗车好多㗎啦。所以今日揸车係畅通无阻，冇乜点塞车。咁因为好多人已经係 holiday mood 㗎啦。佢哋就十分重视，因为佢觉得呢做人要感恩。要对之前一啲帮嘅呢人呢要持一个要感恩嘅态度，咁我觉得呢样嘢咧，亦都令到一个国家点解会越嚟越强大，其中一个软实力嚟嘅。最后一个软实力同呢个车牌有关嘅，咁啊，佢话如果遇到个交通灯坏咗，咁你见到两个行人应该点咧？咁有啲答案系阴你嘅，就话小心地喺佢隔篱冲过。就或者小心地喺隔篱过咗佢咪算咯，咁但系当然啦，答案梗唔系啦，个答案梗系话要停低，然之后要停低，然之后叫俾佢哋行过先，因为美国系最讲究咩咧，就系话尊重人权，响斑马线嗰或者斑马线啦，因为美国系可以转右，即系揸车，嗱，记住啊，我哋系。右左太嘅，所以右边落车嘅。如果你转右嘅话呢，如果冇特别指示嘅话呢，你可以红灯都转照转嘅。但係如果有人行嘅话呢，你一定要让。如果你唔让嘅话呢，你会好大剂，你会俾人哋揼你嘅车门一次。咁所以呢啲就係一种叫尊重，係一种叫行人先。呢、这个同我喺上海嘅感受呢係完全唔同。咁啊，可想而知，一个国家如果咁尊重国民，咁当然啦，由佢都有好多弱，有呢啲嘅弱点啦，例如包括而家阿 Trump 啊上台之后啊啲咁样啦。啊，唔讲咁多啦，咁啊今日时间哇都讲咗好多，讲到好长时间啦。咁我希望下一次仲大家再分享多啲嘢。咁希望下次我分享翻一啲商业上嘅嘢啦，咁啊唔好扯太远啊，讲太多美国嘢啦，咁除非你大家话，哎，我想听多啲美国嘢咁样，咁我同大家讲啦 ，anyway， 咁好，咁下次再见，拜拜。